深夜光，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。他想要的不多，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。烛光倒影为我添茶，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。你扔下的习惯还顽强活在我手上。 绚烂的 的时刻。 穿过时空。 人生